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日本特务机关是利用汉奸来开展活动，千方百计地深入国统区和共产党根据地，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充作间谍，其中也有高级间谍和低级侦探。还有一种是日寇的间接组织，汉奸与帮会的结合。陕甘宁边区就有黑军天兴党，淮北区有花篮会、先天道和黑衣会。1937年至1938年，陕甘宁边区内外有100余股土匪，李清五股在崂山伏击周恩来，陈猴子股在黄河边迎接日军，绥德关中还有哥老会组织黑军政府。1938年至1939年破获日寇收买哥老会组织的探访委员会、地方探访会、防共委员会、特务委员会和易贯大刀会等。形形色色的汉奸成为了日军侵华的第五纵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中共中央社会部也连续颁布了除奸指示，军队系统的保卫部门就叫做除奸部，地方政府也设有除奸委员会，儿童团拄着红缨枪把口查路条也是除奸防奸的工作。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战争，惩治汉奸就成为全民族的共同任务，除奸也就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共情报保卫部门的主要任务。特务、侦探、奸细、间谍，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很难的弄清这些专有的名词的区别。依照惯例来说，特务的工作内容比较宽泛，侦查的工作主要是刺探军情，奸细则指背叛自己本来所属阵营而为敌方进行情报服务的人。间谍的定义最为严格，专指打入敌方阵营来刺探情报的人。在中共保卫系统中，战争年代经常的要进行反侦探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就叫做除奸，建国初期称为反特，现在的标准说法则是反间谍。保卫工作有着多项任务，反间谍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工作。日本就有着运用特工的丰富经验，军队当中有特务部，警察之中有特高课，战场上还有特别挺进杀戮队。1942年5月，日军华东派遣军调集3个师团和1个旅团，共30,000多人突袭了八路军的麻田总部，领先突袭的就是特别挺进队的日本特务，带路找八路军的则是当地的汉奸。25号，八路军总部在十字岭被合围，突围的小路全部被封堵，汉奸也是熟悉地形的。八路军参谋长左权阵亡，这是抗战期间中牺牲最高的将领了。左权曾经留学苏联，在总部负责作战部门工作，是个身经百战的优秀将领，可惜呀，名将却死于汉奸和日特之手。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里有个日本学员相当活跃，被借调到边区的高等法院协助工作。抗大上课他去旁听，部队训练他去观看，延安召开群众大会他还主动地上台发言。后来因为受怀疑而被捕， 两个战士押送中，这个日本人抢枪打死了两个押送战士，向黄河的方向逃跑。路上强迫农民做饭，却被悄悄地报告给锄奸部门。就在这个日本特务用裤子装满馒头扛在脖子上赶路的时候，延安市公安局派出了一个班及时赶到，并将其击毙。原来日军最担心这个学校动摇军心，特别派遣特务进行渗入破坏。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日军的重兵围困下奋战着，特别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山东纵队成立了敌工科，下属武工队，大力的开展对伪军的工作，还举办了九期隔离式的培训班，培训敌营中的内线，对伪军工作成绩很大，争取了韩守臣部的8000人起义，还里应外合的拿下了莒县城。对日军工作是比较困难的，山东这边只有一个朝鲜干部黎明懂得日语，多亏有个日军反战同盟，小岛金之助、小林宽城、板谷正三、金野博等10多个日军战俘经过了八路军教育后决心反战。日军反战同盟在山东地区积极开展反战宣传，标语传单、唱歌喊话，弄得日军部队大不安生。这一天，敌工科长何庆宇接到了一个消息，大安庄来了个好鬼子。近期根据群众的反应，大安庄附近来了个好人鬼子，见人就笑，帮人看病，还减免了伪军摊派的粮食。日军抓走了两个村长，也是那个水元清给救回来了。鬼子里还有好人吗？这奇特的人物立即引发了纵队政治部的关注，莫非此人另有政治背景？山东纵队的根据地设在了沂蒙山区，根据地的边缘有条沂河，对岸就是日本驻军的大安庄，那地方可一直是纵队敌工科的工作重点呢。何庆宇亲赴前线调查，大安庄一带连续发生了抗日分子被害事件，那个被救回来的村长又被人暗杀了，情况复杂，人物复杂，必须得深入调查。何庆宇手下的宜东武工队个个都是双枪将，神速出手，密捕了水元清的交通员，缴获了水元清写给沂水事务所的密信。原来这个水元清是济南特务机关派遣驻沂水事务所的特务头子。水元清在大安庄里搞了个试验区，企图以怀柔的方式征服中国人的心，以实现强化治安的战略部署。从未见过的双面间谍摆在面前，何庆宇苦苦思索，该如何揭露这个家伙呢？这时水元清还不知道自己的底细已经被何庆宇掌控了，反而向外放话要见八路军的司令官。单刀赴会，何庆宇带着懂日语的黎明趁夜潜入了大安庄，同水元清面谈。水元清恭敬地表示同情共产党，愿意同八路军展开情报合作。何庆宇于是将计就计，要求水元清提供日军扫荡的情报，而且要求水元清提供通行证。反扫荡的战斗打响了，通行证是真的，能用，但是情报是假的，若用必死。这就证明这个双面间谍是假投降呢。山东纵队决定抓捕水元清这个日本特务，并公开审判。最新的战例表明，日军不但能狠打狠杀，还会搞欺骗。不仅我们利用了两面政策打入敌方，日本特务也在采用两面政策欺骗我们呢。同外国特务斗争，对于年轻的中共情报保卫部门还是一个新的课题。你了解外国特务机构的内部情况吗？你懂外语吗？你能掌握外国特务们的心理吗？你能保证自己不上洋当吗？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如果说中共对于日本的谍报机关还不够了解的话，国民党特务机关则是老牌对手了。中共在1936年年底进入了延安，第二年的5月，蒋介石就派遣中将高参屠思宗率团访问延安，军队系统的特工科长杨卫混入了活动当中。就在这年冬天， 徐恩曾又派人到延安做了一次探险旅行，搞到一本党的策略路线，据说是张浩在抗日大学讲课时用的教材。还有一个军统特务沈之岳，声称自己曾经潜入过延安，还做过毛泽东的贴身秘书，到各个国民党特务机关介绍了间谍经验，风光一时。国民党特务当了毛泽东的秘书，这可是极其重要的大间谍呀。原来沈之岳确实曾经进入过延安，1937年8月在抗大二期学习，而且混入了共产党组织。后来看到延安的政审严格，此人就悄悄地溜逃了。什么担任毛泽东的秘书，那可是吹牛罢了。无论自称的间谍成绩有多大水分，中统、军统做的延安工作可以说还是十分出力的。围绕陕甘宁边区，中统原有山西、陕西、宁夏等省级区市，后来又设立了洛川、榆林、宾县、西丰等专区级别的区市。延安、甘泉、富县等地的邮电局中也都有中统的特工，中统特务梅某还担任了延安电报局的局长。军统的前身组织从1932年起即在陕西和甘肃活动，红军长征到达西北后，军统即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区，管辖陕西、甘肃、宁夏和青海四个省区，成为军统在全国的最大的一个区，张延佛任区长。西北区的特务组织很快的就扩大到了五省的范围，设有西安站、兰州站、榆林站、晋南站和太原站20多个组，西安无线电台下支20多个分台，台长汪克义还以延安电信局长的身份驻扎在延安活动。天水行营政治部派遣了一个考察团去延安，张延佛就暗中派遣中共叛徒郭子明混入。郭子明回来后写了20000多字的有关延安的情况报告，立即被提拔为军统局二处的中共科科长。西安事变爆发，军统西北区曾一度垮台，很快的又恢复了。1941年军统进行针对延安的组织大调整，将原来的西北区改组为晋陕区，管辖山西、陕西两省。新建的西北区管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和西藏五省区，两区从东西两面形成了前行的攻势，夹击陕甘宁边区。晋陕区有榆林、洛川、延安、马兰、三边等组，还将绥德的榆林组上升为了榆林站，封锁了黄河渡口。西北区由中共党员程一鸣任区长，下设兰州站、平凉站、武威站、宁夏站，还有西丰组、迪化组、青海组、拉萨组和酒泉组，从西面渗透到陕甘宁边区。国共两党在抗战中成了公开的友党，两党之间的特务活动本应该自然消亡，但是公开归公开，可暗地里却是有着另外的一番图景呢。政权机关全部被驱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着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着诸多军统特务，可共产党人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局，人民的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共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三通是有利于人民来往的，有利于经贸交换的，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来盛装，有百姓家的信，有政府的公文，当然也有密写的信。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的也有密码的，这些文电之中当然也有日特和国特的秘密通信。为了侦控特务的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了一个邮电检查所，所长陈时奇，成员有高继全、朱桂芳、雍进炳、林松、李时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个人。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也只是将电文抄件给军委二局处理，军委二局也是在电信局的附近设有电台监听无线电的通信。信件检查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延安来信普遍遍及国内各地，包括国统区和沦陷区，甚至还有南洋等地的海外来信。 大量的信件是普通的家信，也有一些夹杂着鸦片和烟土。国民党驻延安机构发出的信件之中还有很多的情报内容。检查所对沦陷区和海外的信件逐个检查，对于国统区的来信更是重点抽查。检查人员除所长陈时奇社会经验较多，朱桂芳是北大学生以外，其他的人都还很年轻，缺乏社会经验，技术手段非常简单，只有碘酒和苏打水两种化学试剂。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条件下，检查所还是有所发现。夹杂烟土的邮件多是一些鸦片商人所寄的，邮包的外面标记着物乙的字样，发现这种标记就查，大大的加快了检查进度。最为惊心的发现是寄给毛泽东秘书的信件中居然加有密写。出身无锡的资本家华明姐弟来到延安，抗大毕业后被选调为毛泽东的秘书。华明的父亲非常疼爱孩子，经常的寄信到延安，信中的内容也都是商人的口吻，可信件的空白处居然还有着密写呢。检查站分析无锡信件的密写内容并无特务活动的迹象，但华明还是被调离了毛泽东身边，到边区的公路部门工作。建国之后，华明曾任鞍钢厂长。除了邮电检查以外，保安处还对国民党控制的邮政局、电信局展开了内线侦查。梁冀的父亲有个同学是邮差局里的最老的信差，通过这层关系，邮政局长把梁冀推荐给了电信局长。梁冀从电信局的内部查清，延安邮政局的局长就是个中统特务，军统在抗战爆发后借口军邮改组，把电信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军统特务。国民党控制的部门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邮政局中的一个年轻的学员主动的辞职去抗大上学，电信局中也有着地下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在上海有个国际电台，早就被共产党人地下渗入了。杨连宗在国际电台工作时，由傅英豪秘密发展入党，调到延安电信局报务处任主任，与保安处接上了关系。掌握了实情后，保安处将特务局长李军秘密的逮捕，突击审讯，争取其为边保提供情报，又先后的将业务员王乐、邮局王局长徐邮务作争取为内线。检查站的秦平秘密与内线接头，定期的拿到电信局全部的发报底稿抄件，再交给破译部门。这样，国民党留在延安的邮政局和电信局非但没有成为国民党完成情报据点的任务，反而成了共产党获取情报的渠道。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陕西调统室邮寄边区的内部文件和特工文件于是纷纷地落入了边保的手中。三通，人们公认这是有利于人民之间交流的好事儿，但是保卫机构也正是担心这是对手趁机搞情报的坏事儿。不过情报渠道就在那儿，你可以搞，我也可以搞嘛。坏事完全可以变成好事，为什么要反对三通呢？事实证明，国民党特务始终的在暗中破坏共产党。可是现在可毕竟是国共合作的时期，敌探这个称呼是专属日本特务的，国民党的特务不宜称为敌人，那么这个对手就简单的称为国特吧。国特在边区外围开展了针对性的活动，第一，边区周围各县上自党务、行政、军事、交通、文化等机关，下至乡村保甲，一律都是受过训练的所谓中干人才，专以破坏边区的能事，这类机关共有300多个。第二是组织群众的特务团体，第三则是秘密的建立所谓的速监网、地步网、谍报网等，第四制造土匪，如经常骚扰边区的赵老虎、张廷芝、夏老幺和陈老大等，都是为他们所支持的。其次则是公开的纵兵为匪，如过去的西风保安队、青剑保安队抢杀行旅，最近则有原何少南保安队准备入侵边区。国特还布置边区的内部明暗点线，一是以合法公开的机关和团体作为变相的领导特务机关的明点线，